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。 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说话。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,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，该部门日前发布《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暂行办法》，以进一步规范房屋征收补偿价格水平，保证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不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。暂行办法将于2017年2月15号起实行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7年春运将于1月13号拉开序幕，40天里，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600万人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1万人。预计客流高峰日形成于1月23号和24号。近日，北京地铁发布了2016年北京地铁路网十大遗失物品车站和区段，统计显示，身份证、卡片类物品位居遗失物品前列，且多为卡片误入闸机所致。春运将至，北京站铁路警方在广场上展示近期查获的管制刀具、手铐等危险物品。据北京铁路公安处安检支队统计，今年1月1号至6号，北京各大火车站共查获各类违禁物品1.28万件，其中包括8885件易燃易爆气罐类物品，占总数近70%，还有324件管制刀具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，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。今夜多少失落的梦还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像云烟，像云烟，像个浮云一片，诉说岁月的延绵。生命已经好，不是轻言。我把切切的思念寄托星光的赴愿，希望你知道我心愿。 有没有一首歌曲让你在冬天想起那个人，那个你曾经喜欢的人，你只能默默守候着的他，那个出现在你面前却不能够表白的人，埋葬在心里却永远也说不出的秘密，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你心中，永远都不会说爱你，不能说是因为一旦说出口，或许友谊就此结束。这里是九六九度视野归人，在这个冬日的夜晚送上一首周传雄《冬天的秘密》。 完成的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，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，爱你我不能说，看你们拥抱甜蜜，谈笑自若，忍受预期的伤心。消失了。

他就是中华孝亲敬老楷模，中国著名青年歌唱家，民歌新生代领军人物刘一真。1月13号，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，刘一真为你带来真不一样的经典，详情垂询13301125071。 让你承受，就罚我唱情歌，说话别大声，我错我承认，就罚我唱情歌，越唱越大声，我爱我承认，唱到我声嘶力竭，那又如何？你值得更好的男人。讲的嘴只出一张嘴，我知道我有错，讲的错，坏朋友太多，让你伤心是我，就是我，错却不好说，痞子无赖是我，又是我，最让你承受，就罚我唱情歌，说话别大声，错我承认，就罚我唱情歌，越唱越大声，我爱我承认，唱到我声嘶力竭，那又如何？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让我这罪人让到心灰，痛苦你喊不出声，你背一转身，我看到你伤痕，才知道我错，我有多么残忍，就把我唱情歌，说话别大声，我错我承认，就唱越大声，我爱我承认，唱到我声嘶力竭，那又如何？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就罚我唱情歌，再也别大声，我错我承认，就罚我唱情歌，全世界失声，我爱我承认，唱到你心灰意冷，听我的歌，这一次我比谁都认真，就罚我唱情歌，就罚我唱情歌。

冬季是一个往回收的季节，一切都还原了本色，山瘦了，不再葱茏，变得深沉而内敛，有了应有的伟岸和高大。水也往回收了，不再是波涛汹涌的奔跑，而是躲在冰下，叮叮咚咚地变成了细水长流，如琐碎的日子，平淡而润泽。树木花草也往回收了，它们不再一味的生长，还原了生命本来的姿态，更注重内心的沉淀，期待着明年的再次生发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人的心也往回收了，摒去了旧日的繁华喧嚣，开始喜欢安静了。安静的人才能和灵魂作伴，更好的沉淀和丰盈自己。 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？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像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像

可是我还想鼓起勇气告诉你，告诉你 oh baby，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，哦念着你，但我 冬天一到，你那里是否是冰冻三尺，寒风凛冽呢？你那里是否下雪了？你是否想念曾经在冬天给你温暖、给你爱的那个人？与其把思念挂在树上，不如好好的告诉他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送上一首《发如雪》。 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

九六九旅行者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天浩。今天要介绍的嘉宾呢，他是一个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，他所做的公关几乎都非常成功。我最初以为他会像是一个外交官一样的严肃犀利，点到为止，但是我发现他也是一个非常 nice， 非常有趣，非常注重家庭的男人。他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，途家的公共关系总监唐挺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途家的公共关系总监唐挺。 我有试着在采访之前去了解他，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里面是他的朋友圈的截图，一行字在我的眼里格外的醒目。他的个性签名是：“我一无所有，所以我坐拥天下。” 到目前为止，改变我最多、人生最多的是，其实是我爱人，就除了我父母之外。因为我原来是学法学的，然后后来干了公共关系，其实，也是因为他的鼓励，因为他当时鼓励我，就说：“哎，唐婷，你是不会写写弄弄吗？然后那个很多广告公司啊、公关公司啊找文案、找助理，你可以去试试，先养活自己再说。”所以呢，就有了后来的一个职业选择。然后我当时拿着我自己写了一篇武侠小说，然后很短，一万字不到，然后我就去一个很小的公关公司应聘，然后那公关公司要了我，做了半年左右，然后我基本上确立了这个可以是作为我未来的长期的一个职业，就彻底爱上这个行当了。 当我问到他你为什么会选择公共关系这个行业的时候，他的回答的有趣程度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。 我的一个性格呢，就是说我比较相信星座啊，我的太阳星座是巨蟹，就说所以我给人的第一印象或感觉会那个更居家一点啊，更 nice 一点。然后我的月亮星座呢是水瓶，水瓶是代表一个社交跟创意的一个星座，所以说我内心是因为水瓶星座是代表内心的一些渴求，然后所以我内心其实渴求被社会认同、被朋友认同，渴望我的创意被很多的朋友认同，所以我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对社会的一些观察和洞察，然后把我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，在朋友圈做分享。 在唐挺先生加入途家之前呢，我发现他在很多的知名企业都有任职，但是他却选择加入了刚刚起步的途家。我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去采访了他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我的眼中，这算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。 至于我怎么加入到途家的话，其实很有意思。我当时在一个乙方，在一个公关公司，刚好要去BD 途家这个客户啊，然后呢我跟老板又刚好呢之前又认识，我就去谈了，罗总就安排了个同事跟我来对接，他说：“唐挺，你要不先来跟我们编辑部的同事上上课啊。”然后我就去了三亚之后呢，跟着我们途家早期的一批同事考察了那个三亚当地的这些公寓民宿，我被震撼了，因为很多非常棒的那种公寓都闲置在那里，然后如果说这种闲置的公寓能被旅游的需求能被很好的对接，能提供给去三亚玩的这些旅游者，那它会那个非常的有价值，而且这样的商业模型我相信未来会成为一个主流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分享经济的模型，就类似像 Uber， 类似像滴滴啊，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像摩拜、像那个 Off， 对吧？然后，所以我感受到了当时那种趋势，所以我就迫不及待，其实当时就迫不及待想加入途家，但后来也是因为，命运使然或机缘巧合，我大概在前面那家公司呢，因为一些融资问题，然后我算是投资人派进去的高管，然后陆陆续续投资人派进去的一些高管都陆陆续出来了。然后我算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，然后刚好那一下呢，就是我们罗总给我打电话了，唐挺，你要想动，先来我这儿谈谈，我们这里缺一个公关的负责人，很快很顺利就入职了，然后一直干到现在。 我想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开始考虑像一个本地人一样去体验生活，我相信我会选择途家的这种民宿型公寓来体验我的每一次旅游。我是天浩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

什么出了错，我已经学会去承受，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。我已没有了要求，有什么解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。